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1回，这一场婚礼成为长安百姓津津乐道了许久的盛事。且不提太子殿下亲自赐婚的殊荣，下聘时的隆重，单说成亲前一日，谢府陪送的嫁妆竟有200-300台，大件的有金丝楠木制成的拔步床，成套的桌椅香笼，小件的有提桶、果桶等木器，瓷瓶捏罐、被褥衣物、朱漆修金，流光溢彩，器具摆件一应俱全，日常所需无所不包，一一盛放在红杠箱内，用红布盖着，由年富力强的汉子两两结伴而抬，队伍蜿蜒如一条长龙，说是十里红妆也不为过，足见谢家对这个嫡长女的宠爱。成亲这日，场面就更是热闹非凡了。大将军身着红衣，头戴金冠，骑一匹通体雪白的汗血宝马，前后左右簇拥着文臣武将，最低的官阶也在5品。20名鼓手吹吹打打，随侍小厮往路边撒的不是喜糖，竟是足斤足两的银客子。路人议论纷纷，有说些酸话的，猜测谢之方之所以戴着面具，必定是相貌丑陋，不便见人，亦或年岁已高，仗着权势娶了这么个娇滴滴的千金小姐在家里，意欲效仿张子野一束梨花压海棠。也有见过谢之真容貌的，感叹红颜不幸，命途多舛，可还没等说上两句，便被旁人嘲笑，指着眼前挥金如土的大阵仗，让他也多舛一个看看。大多数人都是又羡又妒，直说天意难夺，造化难测，谁能想到谢家小姐兜兜转转，一波三折，眼看着清白尽毁，无人问津，到最后竟然嫁入声势赫赫的将军府，拥有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将军府距离谢府并不远，拐过两个街口便到，谢之方却刻意绕了大半个长安城，招摇过市，极为嚣张。40末，浩浩荡荡的迎亲人马来到将军府，谢之方神采奕奕地翻身下马，接过长弓，手持3支扎着红布的箭矢，却不按规矩射向轿门，而是转向了天空。仆人自笼子里拿出3只膘肥体壮的红雁放飞，大雁舒展翅羽，发出嘹亮的鸣叫声，将将排成一条直线，便见箭似流星直直射去，同时命中了全部猎物。在如雷的叫好声中，谢之方弯腰抱着谢之真下轿，将他爱若珍宝地紧紧护在怀里，抬腿往里走。谢之真盖着盖头，无缘得见他的绝世风采，这会儿见门前并没有摆用来去新娘子晦气的火盆，疑惑地攀紧了弟弟的脖子，轻声发问： 阿唐，不需要跨火盆吗？ 什么射轿门、跨火盆，都是老掉牙的破规矩，咱不兴那个。再者说了，姐姐身上只有香气，哪来的晦气？ 谢之方步履轻快地抱她进入礼堂，太子早在里面等待着。许是生怕许多繁文缛节累了她，婚礼的仪式隆重却不繁琐。在宾相的高声唱和下，姐弟二人拜过天地，因为无父母可拜，便向太子磕了个头，紧接着面对面而立，倒身下拜。太子笑盈盈地说了些百年好合、永结同心的祝福，又赐下许多丰厚赏赐。谢之方手牵红绸，另一边连着谢之真，心里欢喜得不得了，刚刚步入洞房，又跪倒在他面前，声音里带着激动的颤音： 我再给姐姐磕一个，多谢姐姐成全。 谢之真叫他这一下弄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局促地站在原地，扯了扯手里的绸缎。 你快起来。 谢之方嘿嘿笑着， 结结实实又叩了个头，方才跳起来扶着他坐在婚床上，两个人肩挨着肩，紧紧贴着。怕他多想，谢之方连坐床的仪式都省了去，被褥底下自然也没有铺花生、莲子、红枣、桂圆等物。手持玉如意，将红盖头轻轻挑起，看着底下那张国色天香的芙蓉脸，他连眼睛都舍不得眨，傻乎乎地笑个没完。谢之真实在遭不住这样炽热的目光，不得已抬手推了推他。谢之方这才回神，毫不避忌地赞道： 姐姐今日真好看。 紧接着他又赶紧补充了一句： 哦，昨日也好看，前日也好看，什么时候都好看。 这么好看的姐姐落到他手里来了，迈过这至关重要的一步，往后的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他依旧把她当弟弟看也没关系，身体还是抗拒她也没关系，他要把最好的都捧给她，用尽全力的宠她爱她，一点一点地加深二人之间的牵绊，总有一天会叫她永远都离不开她的。谢之方拍了拍手，十来个衣着得体的中年妇人走进来，手里端着合卺酒、席简、木匣，各色菜肴果品满满地铺了一桌子。他手持金杯和谢之真的大红衣袖交缠，两人喝过了交杯酒。为首一名妇人拿起席简，小心地自一对新人耳后各自剪下一缕头发，以金线挽成同心结，口中唱道： 浓髻剪云环，郎意分丝发，罗带盘金缕，好把同心结。 那妇人唱毕，将同心结放于木匣中，恭恭敬敬地捧给谢之方。谢之方喜滋滋地接过，亲手锁进柜子里，将钥匙贴身收好，挥退了下人。他轻轻握住谢之真的手，放在掌心里细细摩挲。谢之真玉脸微红，轻轻怔了怔，问道： 阿唐，你不用去前面招待宾客吗？太子殿下还在呢，让他等久了不好。 不急不急。 谢之方跳江起来，拿起另一只木匣，打开盖子塞进他怀里，里面装满了钥匙、契约还有银票，拿起来沉甸甸的。 这是我要捡的身家，有库房、暗室、密道的钥匙，还有各地的房契地契，还有两三百万两银票。姐姐既然嫁了我，就得担起娘子的职责，自今日起这些都交与你处置。除去几个用惯了的小厮和十几名暗卫，这府里的妇人和丫鬟都是我自朋友府上借来的，明日一早便还回去。咱们家没有旁的女子，就连养的狗都是公的。我瞧着姐姐带了十来个丫鬟，贴身服饰差不多也够用了。至于干洒扫粗活的，过两日我使丫婆领些丫头过来给姐姐挑，总要你看着顺眼才好。 谢之真捧着那匣子，只觉重如千钧，心里泛起一丝甜，柔声问道： 把这些都给了我，你手里还有用的没有？ 谢之方不在意地摆了摆手： 若有使银子的地方，我再来问姐姐要，姐姐还能克扣我不成？ 耳听得几个好友在门外调侃催促，谢之方实在耽搁不得，半搂半抱地将谢之真带到桌前坐下，往他手里塞了一双象牙镶金柱，又在他柔嫩的脸颊上香了一口，黏黏糊糊地说： 姐姐累了大半日了，先用些饭菜，待会儿啊，让丫鬟把首饰卸了，泡个澡好好松散松散，我应付完他们就来。 他将立于门外随侍的丫鬟叫进来，指了指角落里的一扇暗门： 那边是浴房，我使人引了温泉水过来，服侍你们小姐。 他有些不自在地摸了摸发红的耳朵尖，咳嗽一声又改了口： 服侍你们夫人多泡会儿，若夫人有什么吩咐直接去前头寻我。 琵琶等人躬身应侍。谢之真将弟弟送到门边，仔细叮嘱道： 阿唐，太子殿下对咱们不薄，我不便出面，你替我谢谢殿下。 例有一样，少喝些酒，仔细胃里难受。 谢之芳笑得见牙不见眼，连连点头，又低头凑到他耳边调戏了一句， 姐姐放心，不管喝多少酒，洞房的力气还是有的，你千万等我回来啊，可不要早早睡了。 谢之真的脸蓦然涨红，轻轻推了他一把， 快去吧。 但是看他这副含羞带怯的娇态，谢之芳便觉得目眩神迷，连忙收敛心神，应了一声，一步三回头的去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